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四元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五环南向北小交亭桥北有事故，后车是排队过了观音堂桥；北向南方向的平房桥有事故，后车也是排队一个桥区。再来关注菜户营南路南向北菜户营桥有事故，那么后车呢是排过了菜户营桥；北二环东向西钟楼北桥附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后车呢已经是排到了东直门北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时间来到了17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乔。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啊。 我们高跷组合再一次在今天这个时间出现了。 是，咱们这么着啊，千万别忘了，咱们上来就先提醒一下。我们俩呢有一保留节目，到了节目的最后呢，有一个小板块叫我们表演吧。对， 我们可以唱歌， 既能唱又能跳，行吗？ 可以啊，反正大家也看不着。 对对对对，我们就口述呗，反正也能唱，是也能配音，也能聊。然后您要是点播一个什么诗朗诵什么的，我也能给您展现一下， 深情的朗诵。 对对对对对， 哎， 所以呢，您想听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头几个时段哈，您呢通过我们的几个平台发送过来，我们琢磨琢磨，哎，商议一下，能演我们则演，不能演当没看见。 不能演，我就逼着高磊给大家演。 可以，敢压得上架吗？都行。 对，我们这两个互动方式哈，一个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呢就是听听 FM， 您进入到正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呢您一滑就能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各位小伙伴们都冒个泡吧，看看大家都来了没有啊。 啊，甭管是我们的发小啊，还是我们的社会人啊，就是社会人哈， 社会人啊， 都来给我们冒个泡报个到，赶紧来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吧，好不好？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这是我绞尽脑汁想的一个话题啊。这是前几天呢，这个跨年假期，街上到处都是甜蜜的情侣， 对，多一对一对的。 然后呢，就有一个网红，他呢是孤寡青蛙，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青蛙，就是那个大绿脸，然后瘦巴巴的大嘴一张，就还挺有网感的，挺有喜剧感的。 他要干嘛呀？ 他就再次出现了，他说：“你好，我是你朋友给你点的孤寡青蛙，很高兴为你服务哦。” 然后 长达3分钟的蛙叫服务就开始了，孤寡。孤寡，孤寡，孤寡，孤寡， 孤寡的那个孤寡呀， 对，就是孤寡， 孤独又 对寡人，对寡人的那个 寡人是吗？ 对，然后这个在蛙界广为流传的单身之歌呢，就被这个孤寡青蛙再次唱红了。 天呀，他一直要唱3分钟，那被唱那人，也就是说被送礼物那人得多社死呀！ 关键是能符合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这个时候看见别人一对儿一对儿的甜甜蜜蜜的，但是他只有一个人， 幸好还有这么一项暖心的服务， 这叫暖心。 有一个绿色的青蛙， 还是绿的， 来给你咕呱咕呱咕呱。 那他最后是不是会报上姓名？也就是说，谁给他送的这个礼物，我应该能知道吧？我要知道的话，我回去第一时间就把人拉黑， 我再给他下个单。 哎，可以。不行，下单还得花钱，我才不冤大头呢，直接拉黑。 但是现在网上这种服务很流行啊，你虽然花个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也许就能得到一种非常有趣的还能恶搞别人的这种服务。 我真的，我告诉你，现场要是给我叫520声孤寡孤寡 也挺不容易的。 我想掐死他。打个引号吧。 也挺不容易、 真是哈。所以呢，由此我们引发了今天的互动交流话题。您之前当然了，也不仅仅是在网上吧，曾经体验过的那些个，包括哪些有实用价值或者是哪些有趣的一些服务的项目，好不好？ 对，我今天呢专门在网上搜了很多，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都有啥呀？ 特别特别多，我先让大家说一说，然后呢等大家说不下去的时候我来接梗。 哦，那服务项目现在还真是啊，360行，行行出状元，什么都有。 对，你就想象不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做着这么有趣的事情。 就是之前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呢，去年聊到过一话题，就是360行。现在呢，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工作是什么？ 哎， 就很多朋友提到，比如说试睡员， 哄睡师 啊，还有就是那个叫衣橱管理员 啊，对 对， 收纳员是吧？ 收纳师， 收纳师，就类似的就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问问大家，您曾经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体验过哪些实用或者是有趣的服务。 大家都可以通过两个沟通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进入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 今儿来跟大家说一说你在网上买过的那些有趣的服务。 哎啊，大家呢也别说，就是一个比如说试睡师，比如说这个给我们家收拾收拾屋子，您得说说当时您为什么要找他呀，为什么要体验这项服务啊， 体验了之后有怎样的这个回馈呢？ 对啊，包括体验的过程当中您是满意啊，是满意啊，是不是 是满意啊，对不对啊？最后您能给人打几分啊？反正说到这个体验的服务，我多说一句啊，我还是比较老派的，就这种新鲜的可能我还真是没有体验过。但是就比如说像之前我带我们家孩子去这个游乐园，一般像什么迪士尼呀、环球影城啊，我们都去过。因为孩子太小，有一些呢排队项目的时间太长。 有代排服务是吗？ 有这个 VIP 中 P， 就是快捷通道。然后快捷通道关键是什么服务呢？它是全程有小哥哥小姐姐带着我们。就比如说， 哎呦喂， 先生，然后您接下来要看一个，比如说，这个城堡的晚上的焰火晚会， 他会给你安排好。 对，然后根据时间，根据我们的一个，比如说身体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该吃饭了，我们该休息了，我们突然想玩哪些项目了，然后他帮我们去安排，有这样的一个 VIP 中 P 的服务，我们是享受过。但是确实，服务完了以后账单也是。 VIP 中 P 呀， 对对对，差点我就劈个叉，我告诉你，太吓人了，这也 非常美丽的价格。但是呢，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会觉得还挺，就是挺放心的 啊，对，踏实，你知道吗？尤其是带着小孩，小孩去的话，有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觉得这项服务，您如果可以承担的话，还可以体验一下。 哎，不知道环球影城有没有？如果有啊，有是吗？ 有， 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也挺想就是这样，因为他会特别合理的安排你的 时间， 这个时间， 对， 然后会告诉你哪些是符合你玩的，然后给你讲一讲这个到底害怕不害怕。比如说如果要是玩那个过山车，我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了，这个时间长不长，这个惊悚度是怎样的。 我告诉你，就是甭管是任何一个游乐场游乐中心里边最大型的那个过山车，翻滚过山车，我劝你还是别体验了，哪一个都挺吓人的。就咱们这霸天虎，我告诉你，我每次我都站在底下看他们疯狂的呐喊，我就绝对，你给我1万块钱我都不上去啊，100万可以考虑啊。 关键是没人给您这钱呢。 我自作多情了，我。 来看看大家， 大家说这个哥大爷说好像没体验过网络上买的服务，除了送餐服务 哦 啊，送餐服务也算 也算呀 啊，但是这个可能就比较常见了，现在比较普遍一些。 但是哎，这哦，其实我要说的这个可能也比较普遍了，就是我之前曾经就是把某捞他们家就是整体的那个火锅叫餐叫到家里边， 嗯，人家还给你带火呢， 带锅， 带锅， 然后带料， 带 吃的，所有全带。 带、啊、还有 那 个、 那个、 带餐巾纸， 对，包括铺桌子上 的 布， 那个、对对对， 全都带好。然后大概是最晚是提前要5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要下单， 嗯， 下单之后他就会准点到，然后他基本上就这一晚上或者说一中午到下午就只服务于你们家一家。 真 然后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你也不用收拾，因为锅碗瓢盆全是他们家的， 人家一兜就带走了 啊，人家特别的规矩，然后呢全拾掇好了以后，然后一打包完了马上就走了，特别的方便，什么都不用管，只负责吃喝享受。 完事之后还得把家里通通风，因为那个味儿确实是有点大。 最重要您得先付钱这服务费也不便宜，我告诉你 啊，对，就是大家可能花一些钱，然后你会享受到一些比较暖心的或者是比较到位的服务， 特别周到，真的是。 对，然后咱们今儿还得来说一说有趣的服务， 好、啊、 我来启发启发大家。 可以、 啊，我在网上看到的，然后我今天还真的是在就是某宝上搜过。说那个叫醒服务， 叫醒服务，那不就是酒店前台的服务吗？ 但是不是啊，你是在家 啊，在家， 你是在家，但我就在想，那定个闹钟不就好了吗？ 可以啊，你定仨，定6个，也没人管你啊。 但是人叫醒服务不一样， 人干嘛？ 叫醒服务是什么呢？ 来家呀， 来监督你，来家来不了， 哦、吓死我了。 那你想的有点多，除非是你家邻居干这个。他呢，就是比如说，他会一直疯狂的给你打。他有2种套餐，一种呢是普通套餐，可能就打6个电话。 哦， 还有一种呢是就是高级套餐。高级套餐是，就是你如果不接，狂叫，夺命连环 call， 然后呢一直打，直到打到你醒了为止。关键人家还有一步 什么呀？ 人家呢得再反复的确认一下， 啊、 就说哎，你现在洗脸了吗？你现在出门了吗、 哦？ 啊，你现在怎样怎样了吗？对，他会有一个后续的服务。 这个好，这个好，因为有的人啊，当时你比如说连环夺命抠， 他 起了以后，对，不是他起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这样，就真困的话，刷着刷着牙，扑通一下就坐地上又睡着了。真的就不保证他一定能按时按点的出门，按时按点的比如说赴约或者到单位、 嗯、 他这一路跟踪追踪，然后呢等于是 对 把你所有的事情全安排的好好的， 他就是监督你 哦，这可以， 哎，这可以， 哎，这服务贵不贵啊？ 好像不是很贵，我看了一下，好像基本套餐一个月是200来块钱。 哎呀，那我觉得我可以干这事儿，哎，因为我起的比较早，你知道吗？ 嗯，对。 反正起的早了，完了以后上节目之前也没事儿，给他们打电话呗，就催他们一个个赶紧给我起， 赶起。那咱们在节目里面每天呼喊大家赶紧起床，赶紧起床， 就干这事儿的。 对。 再来看看啊，这个515也说了，疫情前网上买过机票，还订过酒店，这个服务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普遍。 嗯， 大家伙儿。如果只要是不跟团游出去的话呢，自由行基本都是在网上搞定自己的机票、酒店，甚至是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要去到的这一些景点的门票，包括要去吃的餐厅，可能都提前能够订好位子。 嗯， 真的是这样，非常方便的， 很方便，很方便。 嗯、 你看这个狗尾巴草就说。需要点赞一下这个闪送和送药哈、 oh. 哎，我上车前给我老公送过钥匙，在特别着急的半晚上，还有的能把这个药给送到楼下， 你看看 24小时服务 真的特别好。我都不知道，因为就是去年疫情刚刚来的时候，我其实平时用这个网络买菜很少，因为都是自己家比如旁边的超市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尤其头一个月咱们不让出小区嘛， 嗯， 后来我们朋友就给我支招，像某东他们就有某东到家、某东超市，就类似那样的、 嗯、 基本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你下单完了以后，他就直接把你所需要的不光是菜啊，乱七八糟东西全能送到你们家，非常方便， 就满足大家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的这个购物的需求。 对，你看之前我是真的是一个知识盲区，我都不知道附近比如说像某华超市、某什么什么 都有， 某福超市、嗯、他们全都联网了，就是他们都有外送的这个服务。 对， 我真不知道这事儿， 因为他们都跟 跟一些平台进行合 作 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您不出门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百米的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嗯， 哎呦，太方便了，真的是懒惰使人进步啊，是技术进步。 就是哈、嗯，来，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嗯，您在网上买过的那些有趣的服务，既然是在网上呢，肯定离不开手机。来 ，Q 一首歌。 好嘞，什么歌？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说一说你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呢？ 嗯， 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或者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聊天室，然后用您的手指轻轻往上一滑，您就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交流，里边全是我们的发小和全是我们的社会人啊。 对，刚加了一波金，大家还能抽奖呢。 那当然了，现金的， 现金一毛钱呢。哎，不强调这个价格了。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心意， 心意心意心意。来来来，咱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资讯。 好嘞，先来说说昨儿呢，国家邮政局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公开向单位个人征求意见。那么征求意见稿提到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没有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的服务设施。对，就这事儿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嗯， 就前两天我就看我有一个买了一件衣服，就是打折，我就是其实上午说那个某品牌那个，到最后折，可能也就几十块钱了一条裤子、一件衬衫什么的。 嗯、他给你扔哪儿了？快递？ 然后给我搁门口了。然后，但是呢，我看到的那个签收的是这么写的：已签收。 嗯， 冒号 门口。 门口。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没收到， 哪儿去了？ 丢了。后来我第二天就和这个快递小哥取得了联系，我们加了一下微信。他说啊，哥啊，我给您拍照了，就当时我们每一个放在门口的，没有这个当时没有人去接收的，我们都拍照了。确实这个事情这个没办法，要不然您报警吧。后来我想呀，就因为这个事情我报警，到时候可能对他的业绩啊，或者说信用度啊也有所影响，我就选择了算了，放弃了。但是我也让他把那个照片发过来，我一看，哎，就是我们家门口，然后就是某品牌的那个字母那个袋子，不是送错，就是那一件，但是肯定就有谁手贱就拿走了。 暖男 啊， 我说你是暖男 啊，我对，嗨，就你说人家其实这件衣服打完折可能99块钱，我说也不值当的，你说是不是？ 对，有，哎，是不是会不会是那个就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她以为这是一个垃圾就收走了呢？ 不是，我们家旁边有一姑娘，你知道吗？就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邻居嘛，也不能说对门，经常她就各种的快递堆成小山儿的。一宿一宿的不拿，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我上早班出门，还那一座山在那待着呢。等到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人家也清走了，也没从来没听说人丢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嗨，赶上了。 赶上了 啊、 哦、 赶上那牌子可能就招眼儿，99啊，我天，哎呀。 哎呀，这个算是破财免灾吧， 就是这意思、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邮政局出的这个修订草案啊特别好，不得代为确认说收到快件了、 嗯、 还是门口。 对，关键是、哎、但是我觉得有点为难快递小哥了、 哦、 因为有的时候你家里没人、 哦、 没人及时来收这个快递，对他们来说那确实没办法，每天工作量也挺大的。 对、哦、一件单是差不多能赚6块还是7块 啊，就寄个快递也没那么贵啊。 不是，就是他送一件， 送一件是吧？ 大概7块钱、哦、 确实还挺辛苦的。 嗯， 就如果有以后能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比如说就跟以前家门口有个邮箱似的。 哦， 哎，是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今年的一些高校呢已经实行了，就是用机器人来给大家送快递。 以后小区也能有？ 哎，也许是可以有的。 哎呦，真好嘿。 对，就是反正机器人它又不怕累，这个时候你家没人，好了你就走吧。 嗯 啊，下次我们家有人的时候就预约一下几点几点你给我送过来。哎，这样的话又能保证快递的安全，还能不为难我们的快递小哥。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就是说等于是社区先有一个仓储， 嗯， 先帮我们收集了。 对， 然后再用机器人给我们送， 一件的送， 可以， 期待期待啊、嗯！来，咱们再来说说，本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有关问题的通知，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劳动力，分别在平谷、房山、大兴和延庆四个区开展了3项试点政策。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这事儿吧。进入到今年，福建、河南、重庆等多地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新一波的增收红利有望加快落袋。最低工资标准呢，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那么自今年的1月1号起，像河南省就调整了全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后续呢陆陆续续的包括像什么福建呀、河北呀，也都做出了要提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么一个决定了。 哎，前段时间咱们北京好像也调整过， 往上调了，肯定是 往上调了调。 对对对 对 对， 确实现在，就是这个物价也在上涨嘛， 对， 也有点通胀，是不是？ 有一点点吧。 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大家的工资标准呢稍微提高一点点 啊，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就也增高一点点。 对呀、越来越幸福，包括大家在网上买到的这些有趣的服务，可能也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小乐趣。 那是， 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开心的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也可以吐槽 啊，对， 是吧？ 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听听聊天室里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在网上买过的有趣的服务。 成天妈妈就说了，今儿高兴组合，晚上好。哎，我觉得这个组合名挺喜庆哎，今儿。就是进强的进 啊， 进，然后呢取这个谐音，今儿高磊的高，高兴，今儿高兴组合。 哎，不行，咱就定这个吧。 可以 啊，今儿，然后咱们再来给自己加一个 BGM， 我们是今儿 高兴 组 合， 真高兴也真高兴。 可以唱一段 rap 一段，可以可以啊，来 尬一段 rap。来，这个晨晨说，我闺女古筝每天晚上一对一啊，这个古筝。就是在线的、这就是网上的这个服务 哦，可以 啊，不用出去天天背着大古筝去学习去了， 对对对，就跑路什么的那挺辛苦的、然后我儿子也报了一个网络的，就是叫火花思维。就好多家长都给 孩子，我让大家聊服务，你们聊的都是给孩子的服务。 育儿经。就是大家也好多人反正都上这个网课，挺有用的啊，推荐给大家，绝非广告。 来再看一看呱呱说，我这买过保养家具的服务啊，擦拭保养，等你长大就说了，说网上好像有监督学习、深夜陪聊的服务，但是这两种服务还没有尝试过。我在网上也看到这个 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在上学的朋友们，他呢到这个经常会有一些这拖延症嘛，所以呢到期末考试之前就希望有人能监督自己，然后呢就找在网上找这样的一个服务，还真的有，他们就互相加了微信之后，我就看到这个截屏，他也会说，他会给你发很多鼓励的话、今天一定要好好学习呀、你现在在哪儿啊，你已经到自习室了吗、就特别特别的暖心。我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对情侣的聊天记录，对对，他就说宝起了吗、宝今天要学习咯，今天要继续加油哦。 那我就说，我到了呀，我开始了呀，我背了十行了， 给我发张照片 啊，还在这么玩呢？ 监督啊，真的就必须要有图有真相。 我刚想说糊弄糊弄过去得了， 钱是您自个儿花的，糊弄谁呢？ 来看 Y 说了啊。哎，对了对了，订机票的时候呢，我还顺手订了一项接送机服务。因为晚点了，还以为就没戏了呢。哎，不料啊，刚下飞机，航空公司安排接机的师傅电话就打来了。哎呦，实在是特别的意外呀！为这个方便点赞啊！你看，第一开始还觉得可能是飞机晚点了，可能没有这项接机服务了。没成想到了地儿，人就接您来了，这就是服务的周到。 对，哎，我之前还真的也用过一次，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哈。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接机的服务，因为它是那样的，以前好像是就这个打车软件还不是那么盛行的时候，如果接机的话，你要是跟师傅来联系，他没有那个平台，他没有办法给你显示的位置那么准确。 对， 那现在的话，大家都有固定的地方， 是 自己师傅在那等着你。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有接机，专门是这个接机员，他会在门口等着你。如果你要说那个，比如说你帮我带束花啊什么。他还可以帮你带束花，然后呢他会把你指引到那个车停的位置，因为他熟门熟路嘛、 对对对， 对你就会避免在这个很大的机场当中找来找去， 就很费力气。 对对对， 哎，我还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很多的，包括现在啊，很多的火车站，包括机场航站楼什么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老人，包括一些这个残疾人朋友，他们可能会需要坐这个轮椅，包括一些小朋友，他们要坐这个婴儿车什么的。都提供，比如说如果你自己没有带，我们这边有我们就给您提供，比如说轮椅啊，还有这种儿童车呀，然后而且还负责把您直接就送上飞机，然后再接下飞机，直到您上车离开，整个全套的服务，好像有个别的航空公司，而且这项服务只要是您提前提出来都是免费的。真的很贴心啊。 哇， 提醒大家，所以提前可以，如果有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提前先咨询一下。 对，就这些服务呢，大家首先你得了解有这些服务，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让大家来说说你体验过的那些，比如说是航空公司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提供给你的一些很暖心的、很有价值的这些服务，帮助大家以后出行的时候，咱们呢也能提前给自己安排安排。 对，这还有30秒，我再说一事儿啊，最近我们家小区在换燃气表，马上我们换完燃气表之后，就不用再去某银行现场买这个字儿了，就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网络，通过其他的 APP 平台，然后网上就可以买了，特别方便。我就盼着他马上赶紧来我们家安。 这个网上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周到了。 是啊。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中国劲酒联合荆门老豹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就叫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路段，目前的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内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小心。再来关注东部的路段，东二环东四十条到建国门桥双方向，光明桥到广渠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亮马桥，劲松桥到十里河桥双方向，东四环的四惠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到姚洼湖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开年送惊喜了，登录工银易生活本地专属我享优惠，环球影城专区幸运大转盘福赚连连，只要使用工银信用卡消费，每月最多可达8次抽奖机会，月月赚月月中，最高奖项将获得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更有环球影城周边易生活优惠券等惊喜等您来赢，详询95588或登录工银易生活查看。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北京时间的17:33，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金桥。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哈，您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 啊，包括有一些有趣的，包括有一些您觉得特别实用的，可以推而广之的告诉大家伙的，以后咱们可以备着。比如说您真是需要这项服务的时候，您就可以直接找对了人，找对了部门，咱们去享受这项服务带来的便利。 嗯，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所有的发小和社会人一起互动交流了。 两分钟就说了，说我买过查文献的账号服务， 这啥意思？ 哎，就是可能要写论文，然后呢要查在一些专业的网站上面查这些相关的文献。 哦， 这可能也是需要付费 的。付费 的，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有一些文献它其实就比如说您在一些途径上是借阅不到的， 嗯， 可能是专属于某些部门的。 对对对，一些专业的网站上面如果大家想用的话可能还是要这个。 嗯，对。 哎，看海的云是第一次来互动 哦，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嗯！您可以说一说您在网上买过什么有趣的服务呢？ 对啊，0800说了，在网上联系了一家空调维修的，来了以后看了看说，我们家这空调面板坏了，换面板非原装的便宜，但是原装的肯定贵呀。那我当时说就得换原装的，他说没货。我当时就没换，后来呢我找出说明书一打电话，厂家来人一看呀，其实只是轴承卡在那儿了，三分钟就给我修好了。哎，原来网上找的那些啊都是骗子。 哎呦，伤心了，这来吐槽的。但有可能他不是这个厂家的， 他可能不懂， 他不懂这个。 嗯，对对对对对，咱也别盖棺定论，一竿子打死是吧？ 对呀、啊，人家师傅。 反正我都是这么好心人，好心眼儿，好心眼儿。 暖男嘛、哦，这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有名的暖男。 哎呀妈，听那么刺耳呢。 嗯，就是暖男就要给我们多带来一些温暖，这大冷天的。 得嘞。 只爱876说了，我家的净水机的滤芯到期了、 啊， 打算下周从网上预约一个，还从来没享受过这种服务呢。心里挺忐忑的。 哦，哎，为什么您要从网上预约一个呢？就是说，您那个净水机肯定是有品牌的，您直接找这个品牌的 品牌方 服务电话，它一般都有全国的这种统一的服务电话，打服务电话告诉您，您这个比如说已经是黄色了，或者已经红色了，报警了，就需要马上更换了。 嗯， 它能够安排上门服务啊。 对，就是厂家自己的， 对，厂家自己收费肯定会比如说您网上买的会贵一些，但是我觉得靠谱吧。 对，那因为还是因为它是厂家自己的嘛， 哦， 那用的东西肯定是原装的， 对、啊， 天天装这个， 是 最起码哪出了问题，他还是知道的。 对呀、啊，人家看看呀，对吧？ 嗯、 啊，您自己考虑考虑，掂量掂量吧。 您可以问一问。 是， 8740说我在网上买菜、 嗯、 买衣服， 嗯， 这个对，确实大家 现在，这不就是网购吗？ 网购就是。太普遍了。 是，燕林就说了，飞机时间不太好，打车不合算，然后呢我就在网上预约了机场周边的停车服务。 哎，这个特别好， 接送机服务。 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我体验过。 我反正先说我知道的一件事儿哈、 嗯、 就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呢经常会飞从大型机场飞其他的地方出差， 嗯， 然后呢，但是他出差呢又时间特别的短，就比如说两天， 去个一两天， 哎，两天或者三天最多了。然后，但是如果开车去大兴机场停车，一天好像是80还是100，就是过夜的那种停车， 嗯。 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就是在大兴机场周边开车大概不到10分钟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停三天还是5天之内都是60，而且他还提供什么服务呢？ 把你送到机场， 对，送过去，然后你下了机还能给你接回来，接到这个停车场， 嗯、 一共60。 对，因为他就是在机场周边找了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位、地下停车场， 因为那个 包了一片， 不用也是空的。 对对对，这算是资源的再利用。 哦、 然后呢，人家还有专业的这个司机师傅把你送到你要去的那个机场的那个固定的位置， 对、啊， 对，还挺好，我也体验过。 就是你也体验 过，我 体验过这个， 对对对对、 哦， 我也觉得就是。开车去这停那儿还挺方便的。 对，最重要，我朋友说了说，他其实省钱是一方面，但是每次省了也不是特别的多。最重要就是说，他对于那些比如说第一次去，或者说对大兴国际机场停车位不熟悉的朋友， 嗯， 他说你去那儿以后，你绕有时候20分钟半个小时，你绕不出来。 是吗？我觉得大兴机场还是挺方便的，因为他就是安排的特别合理。 哦，我没去过，不知道。 特别大、 哦， 但是呢，就是一些路线嘛，不会让你走一些冤枉路。 哦、 你走着走着，哎。 就能到我想去的地方， 是吗？ 对， 他可能第一次就转懵了，他就后怕了，你知道吗？后来就找了这项服务哈，推荐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网上搜一搜哈。 嗯嗯。哎，李小乐说了一个，说网上有预约扫墓的服务 哦， 说疫情期间不能去现场，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对对对对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冯小刚导演的，前两年私人定制 啊，私人定制， 其实私人定制上面他所呈现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有趣的服务。 对对对对， 对，你是想扮成皇上的，还是想扮成这个这个国外的什么什么的，哎，你都能在他那儿享受到。其中就有一个他们去哭嘛， 对，去哭。你想，其实那个鼻祖还不是这部。甲方乙 方， 那时候不就私人定制吗？我就得当什么什么将军，我当士兵，我去体验什么什么这那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哥们儿，好像把自己放到一农村里头，俩月还是仨月， 没 吃不着肉， 不吃不着肉， 然后把老乡家的鸡全偷吃了。哎呦妈呀！太天哪！ 对，这些有趣的服务啊，真的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出来的哈。 对呀， 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跟你说一下。 你说说， 就是我就是这朋友说的，还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 啊， 这个东西呢叫买个教训， 买个教训，诚心给自己来上堂课啊，啥意思？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就是有一朋友他说我买个教训，然后价格上面呢是10块钱，他就很好奇去买了，然后商家就发来俩字儿：教训，服务到此结束。 就这一分钟都不到，10块钱没了。 你买了呀。你买了教训呢， 然后心里拔凉拔凉的， 以后再也不敢这么随便的尝试了。 还真是这事儿，你还告不了人家，因为我明码标价了，是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呀， 对 对，我上面标着买个 教训 ，那所以我告诉你，你买的东西就是教训二字。 我的天，哎，这存不存在欺诈行为啊？ 你可能就是一个玩笑吧， 玩笑，玩笑， 对， 咱也别想太多。 这个金额也构不成欺诈，10块钱。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互动交流哈，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你在网上买过的那些有趣的服务。先来进行小段广告。 纳税积累信用，助力小微企业成长。工商银行特别推出税务贷产品，进行普惠金融，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企业法人在个人手机银行即可进行税务贷申请，最高300万元额度，可以随借随还，还等什么呢？赶紧来申请吧！详情请咨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Hey, everybody say, Gino, hello, 说着笑着， 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飞行员 Vincent。 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我开着自己的小飞机从芝加哥起飞，然后沿着美国66号公路走到了洛杉矶，之后呢又从克利夫兰往加拿大的北极地区飞行，当时是想去追极光，但是在的那几天都没有极光，所以算是失败了。但后来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又有机会开着飞机绕飞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点。那么在这些事儿做完之后呢，在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我现在在前往南极大陆的船上，那么现在正在过德雷克海峡。我希望在之后能够在我们出发吧和吃喝玩乐大搜索栏目当中与您分享我这次在南极的所见所闻，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谢谢。 大家好，我是静乔。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啊。 哎呀，说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我竟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发图片，朋友们。 天呀，这刚才是你发，你现在都够3级以上了啊！ 我不知道，我默默的成为了3级。 是谁给你后门开了一下，还是怎么着？开了后门吗？ 哎，是不是 因为我是主播身份呢。 嗯，不是，原来我曾经发过，我发不出去，我不够三级。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报里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的那个孤寡孤寡孤寡的服务 小青蛙。但是我还刚才发了个朋友圈，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然后还说他真的之前体验过这项服务，应该还是在他单身的时候。 单身的时候太无聊了，这可能也是单身这个几个级别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级。 是 买过孤寡孤寡服务。 哎，哦，拽八七六还说，今儿高兴组合给我的建议太好了，明天我就联系一下厂家更换滤芯业务，我有他们微信。对呀，拽八七六，对吧？你有他们微信，您直接问问呀。如果价格跟网上差不了太多的话，咱们直接找厂家是最贴谱的啊。 嗯，贴谱。 对，就最靠谱的这意思。 贴心靠谱，太贴谱了。 对， 嗯，来说一下，两分钟又跟我们发了一个，说他说几年前在网上约过一种小巴，就是依维柯的那种车， 干嘛的呀？ 一家子六个人正好，送机和接机呀，而且是24小时服务。不过现在好像也没了。可能是因为现在这网约车的服务太普遍了。 对 对， 对， 就是它是那种阶段性出现的一些服务。 是是是，这一次狗尾巴草就说了，另外最早在网上听书是用的懒人听书。听今晚八零后，现在今晚八零后停播了。哦，先开始接受不了，后来还挺喜欢程璐和思文，也离婚了。这个吐槽大会、奇葩说、脱口秀大会，多少有点那会儿的影子。想想才不到十年，也是挺唏嘘。哦，就是他在网上买的这些听书的服务， 也是沧海桑田呀。 啊，伴随着你啊。 啊，我跟这位朋友一样，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一些表演 作品。 大家可以到听 FM 上面来听书。 是啊， 我们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精致的作品都在听 FM 上面来呈现的。 而且我们强推北京文艺广播和听 FM 联合推出的听友卡， 会员卡。 对，会员卡几十块钱有上千部书的作品，您随便听啊。 哎，咱们今儿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和互联网有关的。那咱们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可以。 也是互联网算法推荐有了一个新规定。大数据杀手或将不再有了。 近日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2022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 规定是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服务范围，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的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是传播违法信息，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传播不良的信息。 对，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针对群众啊普遍关心的像用户权益保护问题，规定明确了算法的知情权，要求告知用户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且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的运行机制，明确了算法选择权，要求啊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利好的一消息。 对对，其实我有一次呢，我还真的是对比过 啊。 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同时在订酒店 啊， 因为他是某一个旅行 APP 上面的白金会员，因为他那个老出差， 对对 对，白金会员。然后我呢就是一个新会员嘛， 你就是小白嘛。 对，然后呢一个白金一个小白，这个价格能差出200。 也就是说他们呢给同时你搜索同样的关键词，给你们推送的酒店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级别都是不一样 的。 对，就是而且关键是他为什么说叫大数据杀手呢？因为他的级别高，他可能这个平台觉得你是我的深度绑定的用户，然后我就给你推荐点贵 的， 你也不会给我对比出来。 是， 没想到吧，我们两口子同时走。 没想到呀，而这个媳妇儿最后把关呀。 对呀， 真的，就原来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吗？就是针对不同品牌的手机，某水果的和比如说某米某什么什么的国产手机，他们去搜索同样的一个关键词，同样酒店也是价格不一样， 也是价格不一样。 啊、 对，有的它就是这款手机就稍微贵一点。 对，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那么天真呢？ 没错， 人家不能有俩手机吗？人家不能有俩账号吗？ 现在我们就真的我们都不使那水果了，反正我是啊。 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国家发布的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特别特别的有必要。 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它一个功能就是 保护了我们的个人隐私，就是说你可以根据我的个人喜好来给我推选，因为有的人确实可能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服务，省得我去再搜搜搜，然后我自己再进行筛选。但是你会明确的告诉我一个范围，我到什么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就停止了，我觉得就挺好的了。但再深入的坚决不能够触及，这就行了， 嗯， 对吧？ 对对对，那么最近呢，商务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将于1月10号到2月7号呢，共同指导电商及相关企业举办2022全国网上年货节。 哇 啊，是聚焦吃住行娱游购啊，一些地方和企业将通过多种形式加大促销推广和服务力度，让消费者真正的得到实惠。 对，这可是国家队出代表了呀，商务部啊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2022年的全国网上年货节，您买的东西绝对是靠谱贴谱有保证的，您就去吧。 又贴谱了。 是啊，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继续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大家来说一说您在网上买过那些哪些有趣的服务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call chain， 才能跟阿西亚绿之战，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晋朝，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17:50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呢？ 嗯，咱们家大鹏老师也还发了一条信息呢，说他买过上门来给手机换屏幕的服务，后来还和那个换屏幕的小哥成了朋友，他给咱台好多人都换过屏。哎呦呵，您还代管拉活的是吗？您提成多少啊？一个屏幕怎么也得20吧？我告诉您。 哎呀，你能不能就自己学一下，是吧？以后这活儿我们就交给你了。 哎，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他们都有一项共通的技能，就是买了手机之后 贴膜是吗？ 对，第一项工作不是就是贴膜吗？我反正是每次都是要么就贴歪了，要么就有气泡。 嗯， 我发现我身边好多的小朋友们，他们都会贴，而且贴的特别好。 是吗？你什么时候换手机？我再给你贴一个。 你也可以啊。 我也特别喜欢贴膜。 哎，但是那个最不好贴的，现在所谓的那种叫 曲面屏， 曲面屏就是我这种的钢化曲面屏的钢化膜。 嗯， 说一般都得是专业人士通过，他们还有个烘干机还是什么东西，才能够贴的严丝合缝。 但是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就是热衷于贴膜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你在网上买一个套装，它就会就是很多的这个小配件它都会给你包含在内，比如说擦的那个布啊，粘的那个胶条啊， 是是是， 然后呢它会分一步两步三步告诉你先接哪一层再接哪一层。对，所以你就觉得又体验到了这种快乐，就是干一件事特别的小心翼翼，同时呢就是干完之后还很有成就感的那种快乐。 嗯， 同时呢结果还是很美好的。 你那时候怎么没想起来做一个小牌子支一摊儿啊？对不对？贴张膜怎么也得10块钱呀？ 在我们办公室是吧？ 啊，我告诉你，我给你捐几张膜，你立马你就有生意了。 哎，我们就这样物资流转一下。 对呀、啊， 挣的工资也就在原单位直接就消费完了。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嗯，大美和小丽说我网上啊约过顺风车，然后呢是和一个空姐坐一辆车。 哦， 然后那小姑娘开着免提和男朋友吵架，我就被迫听了一路。 天呀，但是顺风车确实是特别便宜。就我们有朋友，比如说哈，咱们北京去天津可能得400-500块钱，但是顺风车，当然我不知道具体价格，我也是瞎举例啊，可能也就是原价格的也就是3折到4折，他就能拿下来。 很便宜， 嗯， 但是总有人感觉就是说，哎呀，顺风车跟别的人坐一辆车不安全，其实没事儿， 也就是一段路程的， 嗯， 这个叫什么啊？千年修得同船渡嘛。 哎呀，来看看 Hawk 就说了，我在网上购买过送到高铁站里边的外卖。我记得呢，是去泰安的高铁上可以选择车站，然后选对应的时段预定外卖，只要自己所搭乘的车厢信息准确，你等着就行了呀。 哎，对，这个特别好。你一路上比如说是从北走到南，也许你就能吃到咱们中国这个各地的美食 风味，是吧？ 对，这一路上的 啊，从北京的炸酱面到山东的德州扒鸡，再往下上海的小笼包， 怎么把我们河北给绕去了？ 河北 驴火烧。 对 呀、啊，吃完炸酱面，您再加一个小点心，虽然只有40分钟的路程，您就能吃到这个驴肉火烧了。 呵嘛，吃个肚歪哈。 嗯，然后这一路上就吃下去。 是的，哎呀，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您曾经在网上预约过的、使用过的那些，比较贴谱的、实用的，而且又有趣儿的那些服务是什么哈？ 来听首歌吧。 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回去，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回去，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北京时间的18:0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我要告诉大家一好消息，我在咱们的聊天室里也可以发照片，我都不知道。 这是咱俩今儿中的奖， 真的是意外惊喜。 对、 啊、 以前就觉得这个级别太低，没办法跟大家互动图片。 对， 哎，但是没有想到，这是为什么呢？就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主播的这个身份。 不不不，原来我发过，确实发不了，可能是日积月累吧，然后现在已经够级别了。 就是我们同事之间默默的互相加的精， 对， 然后呢就可以发图片了。 嗯， 来说一说咱们今儿的话题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在网上买过的那些有趣的服务。 嗯，大黑熊三三来了，他说居家过日子，每天使用家里的设施设备家具，时间长了呢就会碰到这些需要维修的情况。我们同事就告诉我说，像我们这些老旧小区的这些服务啊，很多网上预约的都可以，像修个水管，换个水龙头，维修一下家具，这些后来啊我都尝试过，维修的这个质量还可以，觉得呀、啊、也算方便哦。因为是这样，就是很多小区其实物业是有这项服务的。 嗯， 比如说你给他换个灯泡啊，或者修个水管啊，基本上也就是收你个10块20块钱。因为很多的小区都有那个公共维修基金，那个公共维修基金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都是免费的 啊，就是物业提供的这项专门他们的服务。 哎，对了、嗯、啊 啊！但其实现在有一些平台，因为我在一些网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就比如说我们维修家里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在一些平台上的。 啊、 然后呢，你比如说叫什么什么鲁班什么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平台。 嗯嗯嗯， 然后呢，你预约之后呢，他就会给你请到各式各样的，就是18般武艺各种都有的这种师傅。 哦、 你比如说我可能是电方面的，他会给你拍电工的，然后木匠活就有木匠的，然后装这个。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或者家电啊什么的都有，他们都是在一个平台上面、 哦、 啊，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反正我是这样，因为我比较懒，然后呢这些我也不太精通，所以我买的一些东西甭管是家具啊家电呀、啊、包括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我只选就是只买那些可以选择有带安装 服务 的，哪怕这安装服务我可能需要付个100-200块钱、 嗯、 我也觉得省事儿，因为就是跟厂家联动的嘛，肯定他对我要安装这个家具或者家电他熟， 对， 你老安嘛。 对，但如果要是之后有一些坏了的，哎，可以就在这些平台上面找到这些师傅、 哦、 上门服务 更便宜。 对对对，他们都还特别特别的专业、 哦、 啊，就是服务开始之前会拍张照片，服务结束之后呢再拍张照片，然后还有7天的这个续保的这个服务。 哦， 如果就是你这7天之内哪有问题，他还上门来帮你维修一次。 明白啊！我突然想起来，就在年前之前呢，我那个电脑就当时突然就坏了，然后开不了机，然后怎么去重启也不行，因为我是一个电脑的一个小白，完全不懂，所以我当时就着急，而且当时应该是当天下午马上就要需要用到电脑进行操作。 嗯、 后来呢，我一想这也比较麻烦，而且电脑里我还之前存了好多的乱七八糟的资料啊、照片什么的。后来我就从这个网，人家朋友跟我说，你晚上找一下，就附近有没有离你近的，大概1个小时之内肯定能上门的。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然后那师傅真的就是半个小时就来上门， 因为他是在你附近。 对，因为我们家住双井，他是在广渠门外还是广渠门内啊？就大概是几公里，半个多小时人就到了，嘁哩咔嚓一修，中午就好了。 对啊， 而且收费也不是特别的贵。 对，所以通过网上呢，大家能买到各种各样的贴心的服务，然后呢，对自己有价值的服务，但是呢，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服务。 啊、 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有一个朋友呢，说自己在某宝上 啊 买了一句话、 啊， 是什么话呢？ 什么话？ 广普的靓仔， 什么意思？ 靓仔， 靓仔，为什么要买这句话呢？他不懂是吗？ 就是他想听，我就是想听。那个广普跟我说一个靓仔， 就是希望别人夸他呗，就是说他帅呗，是这意思吗？ 嗯、 惊人。 也有可能就是他就想听广东话，广东普通话。 朗仔怎么念？ 朗仔。 哎呀， 哎呀，花了七毛钱买了这么一个服务， 也可以。 哎，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大家很喜欢你的声音， 那 你就弄一个什么夸人的服务， 哦、 或者是哎还有损人的服务。 哎，这事儿我擅长，我损人可以。我告诉你， 你 我这嘴也挺毒的。 你这暖男你就夸人吧，然后那个 可以 咱们怎么着也不得这个一句祝福收他个0.052元的。 我刚想说10块8块的，你这么便宜就把我给卖了呀？ 0.052，这还是给你这个比较还没打折呢。 算了，咱俩做不了一块生意。 咱还有这个包月服务呢啊，朋友们。 包月给我来个10块钱是吧？累死我。 每天又叫醒，又有陪聊，还有这个送上暖心的祝福的这些小服务。 行，您说了算，您长得好看。 哎，这话我爱听，你看看。 这就开始了， 这 就 开始了，这个业务马上就到位了。 10块钱，快赶紧。赶紧的，转账， 我给你包个月。 我现在拿你手机， 包月1块钱。 来，窗外有景儿说了，说这个我在网上下载上门收旧衣服的某 APP， 像换季不穿的那些旧衣服，我给他打包好，约好了时间，人家直接上门收取。到达一定次数的时候呢，人家还返券，就可以在平台来买东西了。这个呢是既解决了我旧衣服去处的一个问题，同时也可以买一些喜欢的物品，挺方便。哦，这个挺好的， 物品流转 啊，对，不浪费。 对，现在书也有，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你把你的书卖掉，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买二手书。 它也是上门服务是吗？ 对对对，就是它是和快递公司进行联动的。 哦，合作了。 对对对，然后你下了单就有快递公司来帮你收。就是咱们上次搬办公室的时候，我就特别多书，然后有一些呢确实可能是年份比较久了，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关键是每本书卖的都还挺贵 啊。那你这个书肯定是本身价值 就 高。 本身价值还挺高，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这本书挺好的，我会有2本或者3本。 明白明白。 然后呢它的就是如果要收废品的话，可能 它都 是 论斤， 论斤， 对， 是一本可能4-5块、7-8块的都有 哦， 然后就流转起来了， 挺好的，挺好的，流转到了那些对他们更有需求的、有帮助的一些朋友的手中，多有意义和价值啊，是不是？哎呦妈呀，生活大百科还跟我们说呢，说，那我想到了一项新的业务，他说我准备要开展带哭陪聊业务， 人家这是说你。 陪聊现在有了，还有带哭呢。 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哦，那不是代替扫墓吗？ 代替扫墓，那就是升职服务呗。 哦，好好好， 是吧？来以表这个家人的情感。 得嘞。哎呀。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come on， chin， 才能给阿西亚绿之战，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爱。 春节了，又得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准备压岁钱了。 哦，我们家都给送黄金的压岁钱呢，孩子开心，大人也喜欢。 黄金的，那得多少钱？ 只要698元一套，我们每年都买10套大礼包，还能抽奖，100%中奖率，有机会中1万元大奖。 哎，那还挺合适，哪里可以买？ 走着，跟我去建行网点，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18: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静乔。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儿咱们来聊一聊，你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呢？在我们微信平台的这位朋友说，刚体验了上门喂猫的服务 啊，还有这服务呢？ 哎，这是因为他长期出差啊，家里没人管，所以呢，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喂猫的服务。一周过去喂一次，几十块钱，然后呢，他会添加猫粮，还有收拾一些卫生，当一下这个铲屎官嘛，还挺不错的哦。 反正我知道，就是原来我们有朋友他们家养狗的话，就经常一出差或者一出去玩，就把狗寄养在某，比如说 对他那宠物店呀、 宠物店、寄养中心什么的。因为我知道原来长公园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宠物店，然后他那个寄养中心也特别大， 人家就是宠物旅馆、宠物酒店， 而且宠物酒店还分级别呢，什么 对有标间、豪华、 豪华还有别墅、 套间别墅。 对，那个别墅其实就是给你围了一个单独的私人的一个空间，它有那个小的木的栅栏，然后里面小房子， 对，有玩的地方， 有玩的玩具什么的，而且固定每天，比如早中晚，他们好像三次带他出去可以溜一溜什么的。 就我以前养狗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有那个。 你养过狗啊？ 我养 的什么呀？ 养的是泰迪。 哎呦，特可爱， 特可爱。但是就是早上起来遛它这件事儿是特别特别头疼 的 这件事儿。对，我当时呢特别希望有人就是帮我遛狗，因为我那个时候上早班。每天早上就是6点得到台里，那个时候， 呀， 对，就是早上的资讯嘛。 哦，知道知道， 对， 你可以带他来吗？不行不行，开个玩笑。但是你可以 播着播着资讯，哪有狗叫呢？ 但是你得再早起半个小时，太痛苦了。 不止半个小时，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早上他是想在外面多玩一会儿。 是是， 对，我就那个时候就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几年前，这种网上的一些特别的服务、有趣的服务还比较少。我当时甚至都想，我不然我就搞这么一个平台，是吧？让大家就是有闲。的人能早起的人、帮这个小区的人来遛狗， 怪不得今天说这话题呢，实现你的梦想啊！ 哎呀， 是不是啊？ 这到现在我也没搞起来，关键狗也不养了。 哎，但是真的，狗狗啊、猫猫都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哈，我们要善待它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啊，这个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像秋风秋雨说了，我像在网上有过充值电话费、订餐、缴纳水费。电费、歌华有线电视费等等，这些基本上现在个别的一些区域，除了好像燃气费，就是那个煤气那个字儿啊， 但是马上也可以了， 也可以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地方是不能够直接网上买那个之外，其他都可以直接网上交。然后那个前两天交水费的时候，然后有一小姑娘就到了我们家，然后呢还加了我个微信，说大哥呀，你加我微信吧，以后呢要是不在家没关系啊，然后你直接给我拍个照片就行。 啊，然后他也帮你交。 对，他就说我给你直接算字儿啊，然后我告诉你多少钱，然后你直接去什么支付宝、微信，你就直接交就行了。要不然每次还得入户，你不在家以后麻烦，我还得一趟一趟跑。 对， 这不他也省事儿，我也省事儿嘛。 对，全都线上了。 对呀，自来水公司的啊。 就是以前， 不是，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啊，对待工作啊。 那人家算字儿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拿着计算机在算的。 就是啊，不上门不是说他们偷懒儿、不是这意思啊。 对呀、人家还得就是把这个给你算得很精细的。来，咱们进一段片花，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相关的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 好嘞，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呀，首先来说一下。张艺谋将任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目前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排练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介绍，此次不再专门设大规模的文艺演出，也会大幅减少演员的数量，用科技让开幕式人少而不空，空灵而浪漫。 真好，早上起来，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而且当天呢是正值立春，我早上起来还这个说成了春分哈，对不起啊，这个立春元素呢也会在开幕式当中体现。那张艺谋呢曾经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2014年担任了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主宣传片的总导演，同时担任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8分钟的总导演。他坦言说，再次任命为总导演，除了兴奋之外啊，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 啊，这就是他和奥运的缘分了。 是啊，国师出手啊，必 属精品啊。 那是、 来，再来看看精品啊。 这是在国家图书馆最近召开了轻功天路琳琅修复项目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宣告历时八年之久的国家图书馆馆藏轻功天路琳琅修复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正式结项。 嗯，经过了八年多的努力，项目涉及的破损古籍全部修复完成，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专家认为，天路琳琅修复项目超出了预期目标，是国家图书馆继敦煌遗书、赵城金藏等修复项目之后又一重要的珍贵古籍修复的项目。根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在今年举办天路琳琅修复展，出版相关修复的成果，推广修复经验和科研成果。 哎，对，你看现在修复我们这些古的文物也都用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 高科技， 都是用 AI 来进行修复的。对，所以这个古和这个超未来的一些东西相结合，它就能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是是是，其实之前我还曾经在节目当中采访过故宫博物院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有一个小姐姐，她说她的工作每天就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国宝仓库当中去拍照。 哇，好幸福呀！ 啊，拿着这个数码相机，然后呢，对每一件文物多角度的、多层次的、不同维度的进行拍照，把每一个细节，然后拍下来。他要做什么呢？这些照片呢，会汇总到他其他的同事，然后把这些图片，然后制作成，就是我们带那个叫 AI 还是 VR 对， 然后就可以身临其境的游故宫，然后去了解一些那些不曾去展陈的一些非常古老的一些文物。 对对，科技呢能让我们接近文物，同时呢还能看到一些真的是没有办法展出的那些非常宝贵的文物。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你 这手机得值多少钱？ 天天得接触那么多文物，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各种大型的展览看到的文物是只是冰山一角啊？他说真的是，可能10%也就读不到。 对，你们这都不行，都藏在我手机里了。 厉害是了呢 啊，这手机太贵重了。来，日前2022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杨硕在会上发言称，北京局在网络治理方面打好文娱综治的组合拳，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网综啊，这个还有单改题材网络影视剧，要认真的开展网络影视剧短视频直播领域的专项清查，着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首都网络文化空间。 嗯，好，我们继续看电影哈。平遥国际电影展系列延展活动2022平遥电影展在北京目前呢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这次活动聚焦了国际影坛新导演，将精选羽毛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见什么，白色大厦和同一个世界四部2021平遥国际电影展卧虎单元入围的影片及荣誉得主，在今明两天进行集中展映。 嗯，这些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仿佛是看到了诗和远方。 嗯， 接下来要 cue 到的就是我们节目里的一个小板块，我们每日一诗，来听一听今天的诗歌是什么呢？ 即使脚踩泥泞，也别忘了仰望星空。每日一诗，让心灵安静，岁月生香。 来，跟着小乖妈妈一起学王翰的唐诗《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余音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朝云沾几人回，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来，赶紧说一说，大家都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呢？ Mario Mara，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他说了，就是叫送视频 VIP 年卡的服务。我估计可能是他买了别的服务，然后人家送了他一个视频全年的 VIP 年卡。您呢就可以拿这个年卡去看您感兴趣的一些综艺栏目啊，或者是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他觉得这挺有用的啊， 就没有那个广告了呀。 对呀，直接看啊， 对， 挺好。 而且现在也不用说你是 VIP 了之后再花钱买看剧的这个权限了， 是是是， 都已经管得非常好了。来看一看这个判官说，1块钱买了商家叫10次爸爸的服务， 还能有这呢？那不行啊，真是不推广啊。呱呱就说了，买过送鲜花的服务给亲爱的恩师。哦，就是说教师节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时间呀、空间的原因，赶不到学校，亲自为老师送上一份祝福，然后呢就叫这个送花的服务，然后给自己的恩师送出一份心意哈，一束鲜花，挺好的。 对，其实你人到不了老师的身边，但是通过网上的这些服务，你能够把自己的心意传达出去。 对， 来，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满满的爱都送给大家。这首歌《Fall in Love》，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想你，我轻尝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语。不吃力，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独立，我深深的着迷。我们有风云乐，风云乐 at this moment， 那所有的快乐都只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有风云乐，风云乐 at this moment， 我记得你的眼神来袭。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18:33，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哎呀，吃饭了吗，朋友们？ 我都饿了。人家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在吃了，在搓了，还有在做的，就咱俩还在直播。 咱直播完了就能去大吃一顿了？ 凭什么呀？ 就是凭你今天得上班。 对，我热爱我的工作。工作也爱我 啊！我们今儿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哈，大家说一说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有实用的服务，因为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可能大家还真的不知道网上有这样的服务。 对。 然后呢，刚才还有几位朋友在给我发信息说，哎，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什么呀？ 啊，对 啊，对，到底是哪些平台可以这样啊？哎，就真的还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一些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期节目特别的实用。到时候呢，麻烦乔呢把这所有他知道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换购旧图书啊，旧家具啊，旧衣服呀，然后给咱们呢出一篇推文。哎呀，又给你找事儿，真是的。 我就分享到我们的聊天室，好不好？ 对对对，就可以了。 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的两种互动的方式：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就是听听 FM。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家进入到聊天室，各位，哎，咱们是什么发小和社会人？ 社会人，这都有啊。 对，各位社会人们都来出出招啊！您在网上享受过哪些比较好的、也比较有趣的服务呢？您都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说到这个实用的服务，呱呱又发了一条信息，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年夜饭专门请星级的主厨来我们家做饭来服务。 哇，这么好。 哦，这个我还真是原来听说过，但是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没有去这么干过的。看来呱呱他们家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社会人。 都是社会人。 就真的好，就是尤其是年夜饭自己在家也不知道做些什么好，因为来很多的亲戚朋友，然后呢又想做的比较的隆重一些。然后呢 就把厨师藏到厨房里，师傅您千万别出来。等大家都走了您再出来，我就说这是我做的。 那厨师说了，我也得回去过年吃年饭过节、啊、 我还有下一单呢。 哎，我觉得这不错，就是说如果比如说真的是可以的话，咱们请厨师来家，咱们让他可以备好了所有的原材料，让他直接做。因为咱们中国人吃饭尤其是中餐，它是讲究锅气的，就是现做现炒然后现吃。因为很多的快餐包括一些这个 外卖送来的，对， 基本上那个锅气已经没了，味道还在，但是总感觉到少点什么。这就 是 那感觉。 你是不是每次都扒着灶台在旁边等着？哎，这出来第一口，我得把这锅气给吃了。 我也不嫌烫，你说真行。 哎呀，来看一看晨曦说，说春节倒计时，今天在网上呢预定了擦玻璃和擦洗油烟机的家政服务，就等着干干净净过春节。 嗯， 哎，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对，什么 扫房子？ 从2/23开始吧，腊月23糖瓜粘， 24 扫房子， 25什么什么 把面发， 25发面有点早吧？你们家这面发的有点慢， 记不住了，就是随口说的啊。反正一直到大年初一扭一扭也不怎么着啊。然后这几天天天有事儿啊。 对，特别是得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我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一个重要的节点马上就要到来了， 腊八啊。 对了，下周一是腊八。 这个腊八蒜是不是该泡起来 了？腊八粥您是不是得熬一下啊？ 得熬一大锅的，哎，是吧？这最近几天的早餐就靠这个了， 就有了。可别说我们没提醒您啊，我们今儿应该是今天是， 因为那天咱俩当班儿。 对，今天是初六啊，今天初六啊，我们就提醒您了啊。CC 说了，在某东买猫粮的时候赠送的宠物健康一对一网上咨询服务，猫娃有啥不舒服的时候直接网上联系就问一下，然后让人家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免得自己瞎着急，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哦，这个挺好的。 就是宝宝也有这样的服务。 对对对，就宠物也有。 对，成人也有，就是所有的这个医生，不管是兽医啊，宠物的医生还是我们的医生，都是能提供线上 样的这些服务。 有的人你知道吗，就像我啊，我还买了一本《伤寒论》没事我就翻着看一看，然后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身上有点什么问题，我还老去找，哎，这个是不是跟那《伤寒论》里提到那就差不多相似，我是不是就这样了，我是应该吃点什么药，我是不是应该泡泡脚，还是怎么怎么着，我净给自己下药你知道吗？ 下药那你现在还能这么活蹦乱跳的坐在我的旁边， 活着就不错、 哎、 我告诉你， 还是感谢吧，感谢你没有看太多的这个歪门邪道， 我就不敢再看了。我告诉你 啊，就是我们要是问一下专业的医生， 哦、对不起， 还是比较放心的。 腊八下周二，我说错了， 啊、下周二啊？ 对对对，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我确认一下， 是下周一还是下周二？ 下周哎。腊八下周一， 下周一， 真是、啊、下周一，晨晨，你看错了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我要给大家描述一下坐在我旁边的磊哥是怎么看手机的、嗯、他是先把手机打开了之后呢，把手机往前靠近眼睛的这个部位呢看了看，然后就觉得好像看不清楚啊，我还是挪远一点吧 我有老花了你知道吗， 过眼关了是吧， 对， 哎呦 一百度呢， 不容易不容易，这老年人就是近看看不清，远看还看不清， 谁老年人、啊、说谁呢，真是，我刚二十八， 刚才看了一张图片，大家就刚给你评判了，还是很年轻的， 哎呦谢谢谢谢啊。 嗯，来咱们先进一个片花、嗯、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好嘞， 又到晚上五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 说到这个开心的事儿， 嗯， 那必须得是盼望着 呀， 冬奥会的脚步近了， 没错，哎呀，2022北京冬奥会已经是进入倒计时阶段，全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中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都有哪些项目，分别在哪儿举办，部分竞赛项目又是怎么诞生的，接下来我和乔呢就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嗯、简单的做一个小科普。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冬奥会都有哪些竞赛项目、嗯、有七个大项，哎，分别是滑冰、冰球、冰壶、滑雪、冬季两项、雪车和雪橇、 哦、 还有15个分项，为比如说这个高山滑雪呀、嗯、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跳台滑雪、越野滑雪，还有北欧两项、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冰壶、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和冬季两项。 嗯，你比较喜欢哪一项，这么多项目当中15个分项？ 我喜欢冰壶。 我喜欢花样滑冰 啊，花样滑冰特别美，就是力量和美的结合， 是是是， 而且长得都特别漂亮，当然了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很漂亮，现在颜值都特别高， 是是是，就关键夸一下一转，三周夸一转，四周夸一转，现在好像最高难度是那个羽生结弦，好像是日本的一个选手、嗯、他能转四周半，而且是最高难度的一个跳跃的动作叫阿克塞尔四周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嗯， 我太厉害了， 关键我那个是看不懂， 就你数不过来， 对，数不过来，然后呢他们速度还特别快，你不知道他们那个分最后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看着就 很奇怪， 就一头雾水，就看着都很厉害，都很美。 这个我还是能看出来，就是哪个动作完成度 更 好一些，然后呢完整度更高一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轻微的摇摆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多余的小动作，这是我能看出来的。但是就是说，比如说四周和三周半和四周半，我真的分辨不出来。 主要是您可能得把这个近视镜和远视镜吧来回交替的换一下，哎，这个哎开始换一下。 说的跟你能数得过来似的，真是 我也数不过来。 然后就比如说我再插一句啊，就是咱们看那些小同学们，就是去参加跳绳比赛， 嗯， 他们不都是猫着腰，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特别快速的去单摇嘛， 嗯， 然后咱们一般都是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都是咱们的中国的小学生们。当时我就有一个疑惑，我说这个裁判怎么去数数？后来他们告诉我，只数右脚。 哦， 直数，因为 要不然眼花缭乱， 对，两个脚同时那么哒哒哒哒哒哒的，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1 2 3 4 5 6 7，而且你容易把自己看乱了，数乱了，所以他们的一个方法窍门就是直数右脚就能数出来。 哦，哎，其实就是冰雪的一些项目啊，它要是最后算分的时候、嗯、还是有一定这个难度的， 当然了， 因为这个国际型的盛会嘛，它一定要把这个分秒的误差都给你缩小缩小再缩小、 嗯、 所以咱们今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就有很多科技的元素 哦、 会用一些比如说哎 AI 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多维度的视角啊，还有这个摄像头啊等等的很多很多，用科技的力量帮运动员们把好这个分数的关。 对，而且我借着你这话再多说一句，因为之前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就是你说的这个 AI 的不同的角度，就不仅仅是就是裁判打分的时候用到这项新的技术， 咱们看也可以。 哎，对，而且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然后比如说我就想从他的这个后身来看他，比如说在这个高山滑雪完成动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就可以选择这个角度去看。 对， 但是这个角度之前是在所有的比赛直播过程当中是没有用到过的。这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首次去选择这样的一种新技术，特别好。 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些网络的服务都已经上云了， 哦， 这也是一个首创， 厉害。 就所有的就不用再去建那个，就是用一次可能以后就不怎么常用的那种机房，全都上云服务 啊， 现在特别流行上云嘛。 哎，我是中国人，我骄傲啊。 嗯，来，咱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好嘞， 就是有一些这个项目它是怎么产生的 啊，比如说 比较有意思，有一个最具反差萌的项目叫冬季两项。冬季两项包含的是射击和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这是怎么来的呢？是远古时期猎人滑雪狩猎的时候演变过来的。运动员需要在滑行中的指定位置完成射击动作，就是你又要这个有很快的速度，然后你还得射击， 还得保证精准度。 对， 所以你的体力啊、耐力啊、速度啊、稳定性啊，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再来说一个吧，就是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其实是曾经作为古代的时候啊，刑罚的一个项目。 对，就是站得很高，让你跳 下去，跳一 下，这是一刑罚。 对，它是兴起于北欧。据传的是古挪威处罚犯人的一种刑法，将犯人的两个脚各绑上一块雪块，然后从雪山高处给推下来。后来呢，跳台滑雪就逐渐成为了一项惊险而又优美的比赛项目。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个最年轻的竞技项目，就是单板滑雪。单板滑雪的滑板和冲浪的结合呢，这是冬奥会上最年轻的项目，1998年冬奥会上才首次被正式的列到比赛的项目当中。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98年，应该是利勒哈默尔冬奥会。 小 的时候我经常看奥运会的 啊。是吗？ 经常 去错的。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冬奥会了。 那当然了呀，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我都看。那时候我爸打小就给我设置了一个目标，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体操比赛。 2000年。 对呀，我小的时候，你想想，那时候天天带着我们在团结湖公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天天翻跟头，就在湖边。 2000年的奥运会是夏季奥运会吧？ 悉尼。 对，悉尼夏奥运会，你跟爸爸说，爸爸，咱这项目。我选错了， 对，我都上大学了，那时候还怎么参加呀？ 关键是那时候老练冰上项目，2000年的时候是夏季奥运会， 对， 不对口啊，您这个。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继续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你在网上买过哪些有趣的服务呢？ 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啊，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46，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静乔。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高磊，您吃了吗？ 我们是饿了呀。 我们是饿了吗组合？绝非没有广告钱。 我们是今儿真高兴。 高兴组合，好嘛。 高兴高兴真高兴。哎，我们还有一个小项目呢就是今天我们表演。 哟妈呀，把这事儿都忘了，你不说得则已，咱们要说的话就得真表演啊。 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过生日啊，然后什么节日啊，希望看到高磊有哪些表演的，是吧，就都可以啊，就是除了耍红 铜枪不可以，我们直播间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准备。 要不然我这样，我给大家指一方向得了。 嗯，唱歌吧， 就是唱歌吧。然后呢，您最好是选一个就是男女生对唱的，对吧？我们之前呢，前两天刚刚唱完《知心爱人》，这歌别选了，已经毁的差不多了。您再选选其他的一些男女对唱的经典老歌。保证我们俩都会的 经典老歌，你确定我能会吗？ 新歌我不哦，对，经典老歌你不会，新歌我不会，完了。 但是总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集的地方，就是交叉的地方， 哦、 是吧、 哎？ 咱俩也没差多少岁。 我、哦、估计周杰伦的差不多。 周杰伦的差不多。 哦， 周杰伦有合唱的吗？ 太高了，就是那个屋顶儿。你记得吗？那歌 上 不上去， 都上房顶了。 对，那唱不上去。 哎呀，那还是去珊瑚海吧。珊瑚海可能稍低一点。 珊瑚海也挺高的， 也挺高哈。 啊、 因为女生的那个都偏高一点。 对对对，妈耶、 嗯！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你在网上买过的有趣的服务。 嗯，你们要不点歌，我们就不唱了啊。 可以，咱俩每次都是自己 Q 自己。 对，来看看陈晨还说呢，98年是长野冬奥会，94年是利勒哈默。你看我这年纪大了吧，这记性就不行，老是记岔了。谢谢提醒，谢谢提醒啊。 嗯 嗯、再来看看我们这个两分钟说了，又饿了，来条冰糖鱼。他发这个照片，这是做冰糖葫芦的小案子，然后上面真是插了一条鱼啊。 那真的是鱼吗？那怎么吃呢？会不会比较腥？ 对呀、 嗯、 我估计可能是比如说像这是不是红薯做的呀。 哦，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鱼的 造 型，然后上面呢再顶这个鱼嘴儿这，然后再含了一个应该是山楂啊， 嗯，或者是对，应该是山楂， 就感觉好像是条鱼似的，这能卖上价啊，这有造型， 怎么啃呢？有点难啃， 直接跟鱼有一个亲密接触，接个吻呗。有人点因为爱情啊， 因为爱情，这也挺高的， 女生特别高。王菲、嗯、 没事，我可以自动降16度。 王菲在春晚都跑调了，你忘了？ 所以啊，就得自己的，咱自个儿给他往下稍微降一降。两分钟说一起向未来，不信你们不会，我们会， 我们唱过， 我跟大帅毁过。 对，我咱俩也那天也唱过来着， 咱俩唱一起向未来了啊，唱过 想起来了，然后跟咱们那听众朋友那一版似的啊。 嗯，咱们听众朋友确实唱的是挺好的。 嗯，哎呀妈呀，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点歌呢，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来看看葛大爷说了，网上服务啊，像昨天晚上还在网上抢限量发行的虎年纪念币，瞬间就抢没了。 嗯、 是我们有一朋友发了个朋友圈，昨天晚上她跟她老公一块分工去抢，结果到点她老公睡着了，然后她一个人孤军奋战，一枚都没抢着。 哦，现在这个这么火呀？ 当然了，特别火，根本就买不着，因为就是限量的 啊。因为而且它有这个收藏价值， 嗯， 而且现在做的也越来越漂亮了，所以。所以大家都可以那个是吧？ 对， 收藏几枚。 就当年是我妈妈因为是为了我，好像是在这个就是收集了一很多的那个叫当时是什么哦，澳门回归的纪念的小型章。 嗯 嗯，当年1999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当时就是说给我做的一个收藏。 哦， 啊、我们家还现在还有好多呢。 对，哎，其实到一个特殊的年份、 嗯、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年份是跟自己有一定关联的，可以收藏一些， 是 啊，然后你多少年之后再看回来还觉得挺有意义的。 嗯，蜡笔小筒就说了，几年前啊玩游戏的时候，我开过一家虚拟情缘的店铺，玩那个游戏的人呢可以在我的店铺里拍一天的虚拟情缘陪自己玩游戏，当时呢我店里有近50多个会员呢，那我就没有搞明白，那谁陪他们玩？就是说您自己这个店铺当中还有一些陪着他们玩游戏的朋友是吗？ 就可能大家都是在线上的吧，虚拟的那种，给、 哦、 当这一天的这个虚拟的 店员， 店员、 哦、 或者不可能是虚拟的爱人、 哦、 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呢？哎、 哦， 我就想到前几年不是一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哎呀，这个大龄的单身男女青年啊，就要在网上找有没有这个 陪家、回家陪着我过年的， 对、嗯，叫出租男友、出租女友， 对对对，这事后来就不提倡了，就 哎，好像这两年是少了一些， 对对，嗯。 来，指另眼看世界也说了，说我在网上买过定制西服的业务， 哦哦，这可以， 哦，这您不得去线下吗？ 量体裁衣，对吧？ 嗯，然后他说还挺贵的，但是质量和服务可是没得说。可是买完了就后悔了，关键是没机会穿。 他这个网上买的定制西服的业务，我估计可能是人家直接上门到家里边来量体裁衣，然后呢你就不用去在外面找他了、然后呢上门服务，然后量体裁衣完了以后，可能过个十天半个月，做了初步的一个版型之后，人家拿着衣服再回去你们家，再给你最后定一下版。 哦，那你这几天可不能吃胖了。 要不然真穿不进去。 对，我记得我以前做过一次旗袍，就是去店里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师傅就跟我说，哎，你是希望宽松一点呢，还是就是现在就特别合身？我说那个就合身一点吧、他说但是那你就要控制体重，在你穿它之前你不要让自己长胖。我说这压力有点大， 特别大。然后我就记得九几年的时候，应该是2000年左右，我姐当时去英国伯明翰留学，当时她就跟我说，弟弟啊，你也给姐姐买件旗袍吧，因为这边呢中国的华人华侨会过春节组织活动，我也想参与，然后穿上咱们中国的旗袍才有过年的气氛。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姐的这个就是身材的这个具体的比例数值什么的， 你就按照你的标准。 后来我就 去了 那家店，然后一家很有名的一个做怎么讲旗袍的店，后来人家说你呀、你就买那种A 字裙形状的改良版的旗袍。 哦，胖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它不会凸显出你身材的那个 曲线 来。 所以说基本上从可能是80斤一直到140斤都能穿。 嗯， 然后我就买了那么两件，哎，还挺好看，人拍过来照片。 哎，过年穿个旗袍确实是很有咱们中国特色哈。 是大红大绿各买了一件。 大红大绿。 真的是大红大绿。 你这个审美也真的是以后不能让你参 参过这 事儿了，真的是。大家说就你俩就唱因为爱情吧。就每次我们都是这么甜甜蜜蜜的。 可以啊，没问题。 因为爱情 啊，你就啥都不准备开始了就 那个什么，有这个电乐、 有这首歌曲是吗？ 有这首歌曲，我们先让大家听一段原声是怎么样的、您再听一听静桥和高磊版的又是怎么样的。 好的。 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抖音又来了，我，该你了。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 太高了。 对呀、你居然能唱上去，你假声吧。 我假声。 你翻了一个八度是吧，等于是。 对，因为我们跟着这个歌王菲的声音唱，你没法降啊。 对。 所以我刚才 陈奕迅也挺高的。 我刚才给了你一个机会，我就不唱，让你跟王菲合唱这首歌。 我唱不上去。陈奕迅这调也挺高的。我其实我是属于标准的男中音，就是高的唱不上去，低的也低不下来。 哎呦，谢谢大家此刻有掌声。 啊。 调好高，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大鹏老师，您就不要上花篮了，您上鲜花就可以。 就是，妈呀，米娅还说呢，再次感叹磊哥真的是深藏不露。 您哪儿听出来我深藏不露了？我这全我十八般武艺我全都抖了出来了，我还深藏不露， 还有多着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有红缨枪呢，等着。 我天，行，可以。哎呀，今天很开心啊，和大家来聊了这么多关于一些这个有趣的、实用的服务的话题。看来大家一些新鲜事物也是都尝试了不少哈。 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我们的聊天室还开着，我会把我知道的一些就比如说收旧衣服的呀，就是回收的这些平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比如说比较便民的，然后呢，而且呢又一些比较新颖的，能够吸引大家目光的这些服务的内容呢，在2022年能够越来越多，可以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呢是不仅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像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 中老年朋友， 我们的生活也需要丰富起来呀。对呀、啊，你都不知我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服务是不是啊？ 对啊，这些有趣的、贴心的、实用的服务呢，希望各大平台多多的推出，真的是能便利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更美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吃 喝 玩 乐大 搜 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这首歌《霓虹甜心》送给大家，咱俩也要下班了。 对啊，祝您吃好玩好，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 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这段 茶油敬酒特约播出，敬酒免疫调节，抗疲劳。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保健食品 不能。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